了别来李满八，这送给你这是什么？当真送给你表示我一点心意。哦，李满八，做马子三岁我从小的长做女奴，一边的下苦难哎，想我唯有笑与泪，又在将我打成宽待，你们是爱慕莫名自己一枚，心比天人更自待我身为女奴，我不听，只有把救命恩用起为。 我忙，这是共产党救了你。毛主席救了你呀！ 毕春芳演唱的《困难吓不倒革命人》。 烈火烧不用真黄金，你上阿不多还没听，困难还不到革命人，把救恩

恨家恨绵绵长，不伤神，月夜梦中为八卦埋他下，人心地，哪怕人为平方闹万丈，希望那得万丈就生死都是不顾虑，为国为民放颜良，我们要站在同心之力帮，不惜心他难想，人生之过长远生黑家两岸天人之乱，三恩公同享， 下面是吕瑞英演唱的《奥雷依兰》。 Thank you. 听众朋友，下面请您收听江姐选段。 先请听尹桂芳演唱的《哭老彭》。 Thank you. 下面是尹桂芳演唱的《春蚕到死丝不断》。下面请听戚雅仙演唱的《婚姻曲》。 Oh, 门大夫得见妈妈刚刚暖女都都上刚来暖自己为啊高 you 最后是戚雅仙、毕春芳演唱的《新年喜洋洋》。 用八户一起

门不动看， 花影香。 Oh. 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替嫂神经跳跳，心中事 下面是吴海丽、毛维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有事，裤子里把不完全讲，翻天我烦恼，

我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西单 烟花啥？我在这儿呢。 这块乱弄。